身体受伤了，那就要到医院去急救。那心灵受伤了呢，最希望就是有一个人能够抚平伤口。这是来自方轩演唱的《爱伤了》，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486票。第九名，北京缺失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李金龙《戒烟》。 这样的冷雨天，就被思念的笔感染，像爱上魔鬼的鸦片，他给的瘾让人贪恋，手中的烟变化万千，却总辨不出你的脸，吐口烟做个救生圈，还是求不出离恨天。昨天像根燃不尽的烟，叫人不停地找些纪念。当你伸手我想拿欢迎，过往与无与随风飘散，既然戒不掉这手中烟，索性放出心底的影片，坐在一个人的老剧院，看着烟雾弥漫在雨天。 吸烟成瘾的人一下子要把烟给戒掉也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呢，应当采取逐步戒烟的方法，每天努力一点咯。这是来自李青龙的《戒烟》，上播两周得票55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华纳音乐，李荣浩，《裙子》。 英雄和情人一笑着情愁莫单身，那时候那个文艺少年后来成为了神，结合霸气灵魂优雅的柔声，台下求之不得几万人，先生唱大戏身后的功底有一套经历，创一个世纪 李荣浩这首《裙子》的 MV 特别请到了正宗的梅派传人刘家厚以及国光剧团来客串演出，李荣浩首度粉墨登场，第一次尝试京剧化妆和身段，倍感压力。李荣浩《裙子》上播两周得票60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北京德资文化，叙拉奇，《家事天堂》。 总想要尽快说多，回到家我情更长，总想让酒杯杯斟满，举起杯我热泪盈眶，我的梦是夜空的月亮，月亮里有我父母的目光，家是天堂，我的歌是声山青泉，青泉流淌父母的期望，我的期望，时光悠悠道路长长，父母的爱温暖我，

送给秋天的一首歌，叫烟雨蒙蒙。愿听众朋友在人世间能够找到那一个回眸的眼神，一个驻足的脚印。富春霞，烟雨蒙蒙，上榜四周得票84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霍丁辉，一败涂地。 一切都化成灰， 一败涂地。这首歌主要表达的是相爱之人不能够走到最后的伤感，单看这首歌的歌词便能够感知爱情缘尽的无限心痛，再加上歌手霍丁辉他精湛的歌唱技巧，深厚的歌曲演绎功底，得天独厚的嗓音，伤感的情怀变得更加的浓郁了。有过同样经历的人往往听了之后会潸然泪下。霍丁辉一败涂地，上榜七周得票8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上海斯巴文化 SNH48 Color Girls 多彩的日子。Color Girls 是 SNH48 他们的一个分支。这首多彩的日子是00后少女组合 Color Girls 他们的一次全新突破，首次尝试这种风格的曲风，彰显出五位青春少女的朝气蓬勃，听完之后瞬间元气满满。上榜四周得票92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什么是好兄弟。 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 落功名利落，迷失了良心，阿谀奉承敷衍谎言，真的不想听，付出太多真心真意，面对现实不容易，有谁能告诉我真理，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酒桌里，遇到困难彷徨迷茫谁来安慰你，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夜店里，明争暗斗暗度陈仓谁会相信谁，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金钱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各奔了东西，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酒桌里，遇到困难彷徨迷茫谁来安慰你，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夜店里，明争暗斗暗度陈仓谁会相信谁，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金钱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各奔了东西，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 俊峰他曾经的歌曲呢都是比较忧伤的，这首歌是热情洋溢的，也是他的转型之作了。沧桑有磁性的声线，他的歌曲风格和未来的发展空间也是十分的被看好。好的音乐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来介绍，一句话一个音符就能够打动你。这是来自俊峰什么是好兄弟，上榜十周得票97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11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恭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骄让爱陪着你夺得第123期内地榜冠军。 轻轻让爱永恒，牵引我一个一程，对人生每一次的寒冷，心与心牵着，水轻轻让爱结春，洗净我一路一尘，勇敢面对人生每一 有的时候，一首歌可能会触发了回忆里的某一个开关键，关于爱情里的一切，也会在某一个瞬间喷涌而出。陈骄他的声线是独一无二的，声音就好像随时加了音效处理器一样，竟然有着天生的电音感觉，在众多的歌手当中辨识度相当的高，高颜值的清秀脸庞，逆天长腿的窈窕身姿，绝对是偶像兼实力。这是来自陈骄让爱陪着你，上榜九周得票1033票，上升一位，得第12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感谢收听敢排榜，再会。 每一次的残忍，爱与爱真诚，在爱里，在梦里，无论你是在哪里，一颗心，两颗心，会一直牵挂你，在爱里，在梦里，无论我是在哪里。

2011年在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那一刹那，孟蔚宣布了和她的德籍初恋男友结婚。那年10月份，两个人在意大利小镇的教堂中举行了婚礼。婚后的她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举办了近60场的个人演唱会，用音乐和她无与伦比的迷人风采，以及和所有爱她的听众来交流。这是孟蔚为七夕情人节量身定制的一首歌《I Do》。跳空金榜第10名得票799票，第9名《完美青春》，古天乐、吴越，《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古天乐、吴越为他们主演的《杀破狼·贪狼》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代表我的心》便牵动了吴越，同时也感动了古天乐，所以破天荒地合作了这首歌，配合电影的剧情，再透过吴越比较刚强的声音和古天乐温柔的演绎，刚柔对比，这也成为歌曲的一大亮点。上榜两周得票836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9名。第8名索宁月阿令未单身，跳空进榜第8名。 让我们像一个人，同时有两个身体，如此背负你，你给我支持，可是也就是我的压力，隐隐的痛楚，为什么分开寂寞如此重？在一起时间如此拥挤，我怀念你在紧紧抱我，没有呼吸。让我能想身体命运的蝶影，你就等于我，可是我也被你占领，哪里都是你，为什么分开寂寞如此轻易，但在一起世界如此疏离，我怀念你在紧紧抱我，没有清醒。 这是阿令同名专辑的首播主打情歌《未单身》，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恋爱环境，而是讨论每一段感情关系都能够有现象级的情歌。《未单身》这首歌曲呢，乍听不像过去大家熟悉的阿令式情歌，没有飙高音。阿令在一听到这首歌曲 demo 的时候，就决定一定要演唱这首歌曲。跳空进榜第8名得票888票，第7名。华研国际陈亦如参半。 到底该往何处才能算是前进？我可惜没你的建议，帮助我打醒我快死心，总是前功尽弃。我一直待在想你， 陈亦如她曾经是华语男子团体飞轮海的成员之一，常挂着灿烂的笑容，在团队当中担任华氏七十七度的角色。因她呢能言善辩，成为了团队当中的代言人，参半上榜三周的票90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华纳音乐萧敬腾和萧敬腾为网剧《河神》演唱的歌曲和《河神》携手雨神，也让网友高呼这是要搞事情啊。音乐录影带里萧敬腾颇具有穿透力的声线与剧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完美的交融，上榜四周得票92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2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华纳音乐潘玮柏《第三类接触》。人的外星人，来拯救地球人，传说的外星人，称霸我地球人，潘玮柏新专辑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就是这首《第三类接触》，他以歌词当中的外星人来暗喻曾经呢被外界不看好并且当作异类的经历，希望给大家带来正面的意义。而歌曲的灵感来自于潘玮柏在小巨蛋演出不幸爆头之后的一段梦境。上榜三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泰和音乐杨宗纬致李宗盛先生《越过山丘》。 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这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 每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 人生最好的结语或许只是一首歌，轻轻地唱，淡淡地印在心中，慢慢地遗忘。人世间游过一遭，好与坏都已经看淡了，岁月如歌，就算随风而去也怎样都值得。由此李宗盛写下了回味无穷的山丘，而高晓松写下了这首越过山丘，特别邀请杨宗纬来演唱，是音乐人对音乐人的致敬，最简单的致敬与拥抱。上榜四周的票104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孝琪转身。 在我们的舞台饰演你的爱，故事到了一半，你没有了继续的好感，我也只能长的时间考虑在一起，又用很短的时间选择分离，起初总是小心翼翼，结局为何轻言放弃，我不怪你没有勇气，只是爱得不够彻底，故事到了一半，只能无奈地看你走远，结局不应该悲伤，没有人可以的却步，难道这就是你的谢幕？分开是蓄谋已久，当初你为何选择在一起，感情再挥霍， 王孝琪这首歌转身旋律非常的忧伤哦，层次分明，高潮迭起，更富于国际化，是一种全新的音乐体验。上榜八周的票111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种子音乐罗大佑加三。 学不完的体谅而坚强的不舍， 63岁的音乐教父罗大佑推出了加番，他提到了妈妈生前曾经反对他弃医当歌手，甚至割下了不做医生就把你给杀死的狠话。他经过10多年的抗争，父母才妥协。他的第二任妻子脾气非常的好，让他学会了更有耐心。女儿刚出世的时候，更让他平淡的生命受到了鼓舞，笑容也变多了。罗大佑加三上榜7周的票1186票上升1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8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潮水音乐张信哲。说 真的就要这样半天了不说一句话，沉默沉默谁先崩塌？从哪里来的爱停在了这里？怎样痛的就好像爱的一样烫？寂寞不缺体谅，每个人都有过的疯狂。放手也是有趣的希望，至少你我都一样。哦，你说孤独是装傻，哦，我说放手是作假，他说算了吧，没有爱的爱情就像个笑话。我说去你的坚强，你说给我个肩膀，结婚过的伤也在找过去隐藏。 张信哲在音乐的路上从来不间断，这是2017年他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叫做说。这首歌的态度非常的清晰，旋律的起伏也比较大。张信哲他以说的口气带我们走入了说的世界，当弦乐加入歌曲，欧美电音感带入到了东方的线条里，融合交错产生了全新的惊喜。张信哲说上榜9周得票1229票上升1位，夺得第11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再会。 就成了伤最后唯一的红色刀跟剑。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 北京市。